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12集。 楼下，田修竹正在跟朱韵抱怨：“ 早知道画完海报你就不管我了，我就画得慢一点了。” 朱韵解释道：“ 最近真的太忙了，我争取这周末去找你，请你吃顿饭。那幅海报我还没答谢你。”“ 今天没空。” 朱韵有点为难。“ 今天我真的走不开。” 田修竹凝视他片刻，忽然切了一声，他往朱韵身后看了看：“ 你没空，我也没空，我也很忙的。” 与此同时，身后郭世杰冲过来：“ 田老师！” 朱韵吓了一跳，郭世杰见到田修竹，热泪盈眶，激动的上下牙齿直打架：“ 田老师，田老师，您来了！” 田修竹嗯了一声，和蔼可亲地说：“ 上楼吧。”“ 好，我给您带路。” 朱韵懵了，郭世杰一路弯腰躬身：“ 田老师，我帮您拎包。” 田修竹也不推脱，将手提包递给他：“ 多谢。” 郭世杰高兴得跟受表扬的小学生一样，满眼冒星星。朱韵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，差点将郭世杰认成了张放。他在后面正正开口：“ 田修竹。” 田修竹转头，郑重其事地对朱韵说：“ 我要工作了，不要打扰我。” 说完就跟着兴高采烈的郭世杰往楼上去了。郭世杰前簇后拥给田修竹迎进公司：“ 老师请来这边，我们老板今天不在。” 他直接将田修竹引向李寻那儿：“ 这位是我们项目组长李寻。” 赵腾和张放一脸痴呆地站在旁边。李寻敲了一天键盘的双手终于停下，他看向田修竹，淡淡道：“ 你好。” 田修竹笑着回应：“ 你好。” 三人一起进了小黑屋，赵腾到朱韵身边拉他，小声问道：“ 怎么回事啊？”“ 我比你想知道。” 正巧郭世杰出来给田修竹准备热茶，他今日胆量爆棚，竟敢去翻董思阳的高级茶叶，被张放当场拿下，一路压到赵腾和朱韵面前。朱韵问他：“ 你认识田修竹？” 郭世杰激动道：“ 谁不认识田老师？” 张放一巴掌招呼在郭世杰后脑勺上：“ 抽给你厉害的！” 朱韵拨开张放，问郭世杰：“ 你私下也认识他？”“ 不认识。”“ 那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？” 郭世杰懵懵懂懂说道：“ 哦，李组长给的策划案上，美术要求那页留了个邮箱。”“ 他哪来的邮箱？” 不知道，反正是李组长让我联系的。他事先没说是田老师，就说是之前画海报的人，让我如果有问题就去问。” 说着说着，郭世杰一脸春心荡漾：“ 没想到田老师特别亲民，听说我是飞扬的员工，给了我不少指导。”“ 是李组长让你去问的？”“ 对啊。”“ 他还说什么了？”“ 没说啥呀。啊，对，他让我告诉田老师，公司现在任务量很重，如果不快点定好项目美术风格的话，过年大家都要加班。田老师听完特别着急，他人真棒啊。”“ 那今天开会？”“ 啊，是这样的，田老师听说我们工作量这么大，主动提出要帮我们的忙。本来我是不忍心的，但实在抵不过想见偶像的心情。” 郭世杰笑开花：“ 李组长真好，能给我这个机会。” 朱韵眯起眼睛，他是嫌你邮件交流效率太低。朱韵无力地挥手：“ 你去开会吧。” 他一屁股沉进椅子里，捂着额头，想起之前李寻要他将田修竹发他的海报邮件转他一份，那时他单纯地以为他只是想看看海报效果， 没想到套路这么深。李寻对项目全身心投入，他无论如何不想放过田修竹这个天价难寻的美术资源，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他又不想自己联系他，于是就推了个傻呵呵的代言人郭世杰出来，几句话下套，让天真的田修竹主动上门。过年加班，田修竹自然是不忍他过年加班的。 厉害。 朱韵逻辑顺到最后，感叹着点头。 怎么了？ 朱韵记得田修竹第一次帮他画宣传画的时候，李寻还跟他吵了一架，现在转眼就跟人家开上会了，这是什么胸襟，什么手段，什么决心？成大事者管个屁的儿女情长，他估计把他扔火星上去，他都能开出一片试验田来。张放皱着眉问， 到底怎么了？ 朱韵拿开手，看着赵腾和张放， 我跟你们打个赌吧。 啥赌？ 有你们李组长在，这家公司如果不能两年内飞黄腾达，我自挖双眼给你们泡酒喝。 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，期间赵腾也被叫进去了。散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，郭世杰先从小黑屋出来，然后恭敬地将田修竹迎了出来。朱韵放下手里的活过去，田修竹冲他笑笑， 辛苦了。 怎么是我辛苦了？ 那就我辛苦吧。 朱韵不动声色地往小黑屋里看，李寻和赵腾还在整理东西，他知道李寻是个从来不整理开会记录的人，他在那儿收拾东西说明他暂时不想出来。朱韵对田修竹说， 一起走吧，吃个饭。 你今晚不是没空吗？ 朱韵胡咒， 我请假了。 那好吧，我先去取车，在楼下等你。 田修竹先一步离开，赵腾跟着也从小黑屋出来，他给了朱韵一个眼神，老老实实回自己座位干活。平日赵腾很欢实，现在这么老实，可能也是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。朱韵站在小黑屋门口，看着屋里最后那个人，他看着他坐在椅子里的沉默的背影，好像自己也跟着开了三个多小时的会一样，筋疲力尽。朱韵跟赵腾交代了一点后续工作，便提前下班了。他下楼的时候，田修竹已经将车停在公司门口了。朱韵上车，空调吹得暖烘烘的，田修竹递给他一听罐装咖啡。朱韵说， 你平时不是最讨厌罐装咖啡？ 给你暖手的。 他打转向灯往主干道并车。朱韵拿着咖啡犹豫片刻，问田修竹说， 你们开会说什么了？ 田修竹看着前方回答道， 就谈了一下你们的游戏需要美术风格，有几个关键人物设定我来帮你们做。 他忽然笑了笑， 不过这游戏不错啊，除了不同场景人物还有各种时代，如果真能做出来的话，好多人可以抱着他结婚了。 朱韵这才想起这游戏的内容，谨慎地问道， 你不是也喜欢这种东西吧？你可是艺术家啊。 田修竹抽空看他一眼， 我是艺术家，又不是修道士。 朱韵无语，田修竹笑着反问道， 假设有一款游戏让你有机会泡各种各样的男人，还是特别智能逼真的那种，你会不喜欢玩？ 不喜欢，没兴趣。 那是因为你心里早就设好尺度了。 朱韵握着手里的热咖啡不说话，田修竹笑着说， 但这世上没有标杆的人占大多数，还有一部分是有标杆但忍不住消遣的，你太老实了。 一个黄色游戏而已，真能扯。 他们选了一家东南亚概念餐厅吃饭，寒冬时节，餐厅里摆满了人工种植的绿色植物，墙壁上挂着异域风格的饰品，包厢之间垂下紫红色和深蓝色的纱，隐隐散发着香气， 营造出幽静私密的氛围。服务员拿给他们菜单，朱韵交给田修竹，服务生端上两杯柠檬水，他看他点完菜问道， 你有空座吗？ 我已经答应了。 答应也可以反悔，你又没签合同。 田修竹脸带笑意，他往前探探身，小声说， 朱韵，你要斟酌好。 什么？ 你的话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搞不好你劝几句我就真的反悔了。 朱韵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私心，他希望飞扬公司的所有项目都能获得成功，即便是花花公子这种他不喜欢的类型，但他也不想就这样稀里糊涂把田修竹拉进来，他还没修炼到李寻的境界。 田修竹，其实这件事是…… 朱韵。 在他说完前，田修竹轻声打断他，他冲他挑挑眉，又说一遍， 你要斟酌好。 光缓缓地流淌在他的眼眸中，朱韵忽然意识到，其实他什么都明白。从他给他讲完过去的事开始，他就跟他一样了解李寻。 我说过，我希望你们成功，况且这工作对我来说很简单。 田修竹渐渐收敛脸上的笑意，轻声说， 你越快成功，我们就能越快离开这里，我不想你耗死在这儿。 服务员端上两碗香甜的米布， 多吃一点，你瘦了很多。 田修竹说完又有点无奈地说， 将来你会更瘦，从见到他的那天起你一秒钟也没歇过。 朱韵抬眼看他，田修竹说， 我刚刚跟李寻开会，开得很紧张。 他为难你了？ 田修竹摇头道， 他这个人想得太多了，执念太深。 他只是想出口气。 我不评价他的对错，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。我之前也觉得他对目标很执着，但没想到会到这种程度。说实话，他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全靠一股气撑着。 朱韵勺子落碗里。 什么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